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88集。看上冉冉了，他人呢？陆兆颖是把秦冉画到自己这一块，开始给他慢慢的科普一些，却没想到他说完，秦冉问都不问一句，面上毫无波澜。他甚至自己给自己加了一筷子青菜，内心显得毫无波动。陆兆颖等着秦冉追问他什么侦探所前队长是干什么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行吧。 陆兆颖放下筷子，往椅背上一靠，笑了。 真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他又不懂。陆兆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啊，俊言，难搞啊。 陆兆颖头偏向程俊那边，低声开口。程俊没有理会陆兆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秦冉的伤口。 今天上药了没？ 秦冉伤口愈合的那段时间，他一直想拿手挠，程俊就拿了一管清凉的药给他，让他按时涂上。秦冉握了握自己的掌心，含糊地开口。程俊看了他一眼，他前科实在太严重了，伸手拉过他的右手，一眼扫过去，似笑非笑地看着秦冉。 药呢？ 程俊的手指一直有些凉，指尖是冷白色的，青色的血管隐隐若现，指腹有些茧。秦冉微微仰头看他，见他好像挺不高兴的，不由靠在椅背上笑，轻声开口。伤口愈合的话已经没事了。程俊看他一眼，没有出声。郝队似乎挺烦的，一桌子的菜他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拿出一根烟咬进嘴里，还没点上，程俊就瞥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开口道： 出去。 郝队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一声不吭地拿出烟往外走。没一会儿，程木也拿着烟盒出来了。 俊爷怎么回事？ 郝队吐出一道烟圈，眯眼看向程木。程木脸上挺复杂的，摇了摇头又开口： 就你看到的，这位秦小姐，反正就你看到的那样。 她真的就是一中的学生？ 郝队侧头看了看程木，脸上有些迟疑。 会不会像你女神那样？ 不可能，别什么人都拿来和我女神相比。 一提起程木的女神，程木就异常激动。刚吃完饭，程俊的手机就响了，是江回打过来的。鉴于上次因为秦冉的事，江回帮了程俊一个忙，程俊就没有推他的约。 秦小冉，哥哥带你去见见世面。 陆兆颖非要带秦冉去。 会玩桌球吗？我教你。 今天是周五，明天不用上课。秦冉没有玩过桌球，只看过电视上的桌球。他拗不过陆兆颖，最后还是跟着去了。一中学校周围俱乐部多，玩的地方也多，开车不到十分钟就到达一个会员俱乐部。这里挺安静的，看起来是一个高级俱乐部。秦冉没有先进包厢，而是先进了卫生间。等他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拿着手机站在回廊中间跟人打电话的林景轩。 你怎么在这里？ 林景轩看到秦冉愣了一下，然后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一句就挂断电话。他身高腿长，在回廊下拉出的影子修长。秦冉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林景轩。自从上次微博事件之后，林景轩找过他不止一次，主要是为了秦宇。当妹妹的做了错事，林景轩这个哥哥自然要帮着擦屁股。 一个女生不要随意在这种地方乱跑，尤其还是你这种。你先跟我去包厢。 林景轩不由分说地拉着秦闪的袖子，偏头眉眼清俊，说道： 正好雨儿也在，上次的事也有她的一份。让他当面给你好好道个歉。 秦冉抽出了自己的袖子。 林景轩这几天找过他好几次，每次车都停在校门口，为了秦宇的事。秦然想了想，决定还是先解决他这件事。林景轩朋友多，这里基本上都是云城混得比较好的二代们。他推门进来的时候，玩得火热的一群人愣了一下。跟在林景轩身边的女生单手插着兜，校服外套系在腰间，有些漫不经心的懒散，骨子中的恣意几乎遮不住。满包厢的人，秦冉大概只认识被众人围在中心的风慈。 这是 看到秦冉的时候，风慈也愣了一下，总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这女生。 她还在高中，你们不要乱来。 林景轩又警告意味十足地看了秦宇一眼，让他记得给秦冉道歉。秦宇抿了抿唇。林景轩似乎事情很多，还没跟秦宇说两句，兜里的电话又响了。他偏头跟风慈嘱咐了一声，让他照看一下秦冉，又跟包厢里玩得比较凶的一群少爷们叮嘱了一句。 那女生是你哥哥的女朋友？ 秦宇身边一个穿着黑色裙子的女人低声问秦宇。 你哥哥这么紧张，他就出去打个电话，还特地跟风少说一声。 这些女人们也是审时度势的，谁能惹谁不能惹，心里门清。他一开口，染着一头黄毛的男人就叼着烟笑道。 是啊，没见过啊，你哥的人。 目光不离秦冉半分。要真是林景轩的人，他是不敢动的。总是这样，不管自己多努力，只要秦冉在的地方，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的身上。秦宇笑了笑说道。 其实她是我姐姐，比我大一岁，刚来云城没多久，因为高中在学校，反正休学了一年，现在也不住在我家。二少，你能喜欢她也是她的荣幸。 身边的几个男男女女对视一眼，都挺意外的，尤其这位二少，目光看着秦闪的那双又长又直的腿，又转向那张又冷又带着一点颓意的脸。他磨了磨嘴里的烟，端了一杯酒走过去。与此同时，江回这边的包厢挺安静的，除了陆兆颖，就江回还有检察厅的几个人。这几个人在云城只手遮天，可坐在程俊身边，除了江回，其他人话都不敢多说。程俊也不喝酒，就拿着茶杯，目光落在门的方向。好半晌后，他微微侧头，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看向陆兆颖，眼眸漆黑，问道： 他人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